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北京展区亮相深圳文博会，展现古都文化新风貌；北京将加大对献血者的激励奖励力度。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听取了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预付费卡是当前消费者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之一啊。那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这次审议都进行了哪些修改呢？ 单用途预付费式的这个消费领域啊，涉及的行业众多，存在的多头、多项监管和监管的真空、灰色地带等一些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单用途预付费卡治理水平，财政经济委员会呢在报告中建议呢，条例草案增加规定，具体的表述为：行业主管部门不明确的单用途预付费卡，由市人民政府指定相关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在调研过程中呢，专家学者提出要按照新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加强单用途预付费式的消费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严格发卡单位对收集的消费者信息进行保密的义务。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增加规定，对收集的消费者信息进行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发卡单位发行单用途预付卡没有超过一定规模，也可以向行业主管部门自主备案。条例草案第17条规定呢，本市建立单用途预付卡预收资金存管制度。那么有关专家及企业代表提出呢，应当进一步丰富预付资金监管手段，对有些区在保证保险、保函等方面的一些有益探索，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固化下来。因此呢，建议在条例草案第17条第一款中增加相关的规定，具体表述为：发卡单位可以采取保证保险、保函等方式冲抵全部或者是部分的存管资金。常务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还提出呢，退卡退费难问题是单用途预付卡消费领域的主要纠纷，应当完善退卡退费规定，明确列举适用情形，防止发卡单位退费扯皮。那么因此呢，也是建议规定啊，发卡单位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发卡单位客观上不具备履约能力，发卡单位变更经营场所、停业、注销和双方协商一致时，发卡单位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一次性返还余额。另外呢，企业经营者也是集中反映，本市应该建立单用途预付卡信息归集系统，建议呢在条例草案中增加建设单用途预付卡服务系统的相关规定。那么系统主要是承担发卡单位备案、消费者查询等方面的功能，具体办法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制定。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今天上午，第17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拉开帷幕，将持续到27号。其中，北京展区的105家参展企业和机构以“古都新貌，北京文化新篇章”为主题，通过现场280件展品、21项互动体验，立体化呈现北京文创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数据显示，作为北京市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始终保持增长态势，从2004年的 6.4% 提升到2019年的 9.4%， 始终居全国首位。今年1到7月实现收入9447.2亿元，同比增长 30.4%。2009年以来，北京累计出台相关配套政策超过80项。2020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核心领域收入占全国比重 21.5%。今天上午召开的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对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 二审稿提出，血站应当向献血者颁发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统一制作的无偿献血证书，为献血者购买保险，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献血者物餐交通等适当补贴，向献血者发放兼具保存和展示价值的献血纪念品。二审稿提出，本市对献血者和团体献血单位予以包养，献血工作机构在征得献血者和团体献血单位同意后，向社会公布献血光荣榜，公示献血信息，对在本市多次献血和积极参与献血志愿服务的个人，由市卫生健康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授予无偿献血荣誉徽章。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最新的消费者提示信息，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保科李旭。李旭你好。 您好主持人。 这周为我们带来哪方面的消费提示呢？ 好的主持人，秋季到来，天气转凉，正值服装换季和反季商品销售的时节，不少商家打出换季打折的招牌。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换季商品时应注意以下四点。一是要保持理性消费，根据自身实际需求购买，切勿因贪图价格便宜而购买并不需要的商品。二是选择正规商场网站购买正规商品，查看商品是否有厂名、厂址、面料成分、体积标识等。三是购买反季商品，要仔细检查是否有开线、开裂等问题，注意商品三包期限，并在购买前进行试穿。四是问清促销规则，及时索要购物小票、发票等购物凭证，以便产生纠纷时维权有据。以上就是我局为广大消费者做出的提示。 好的，感谢李旭，谢谢，再见。 好，再见主持人。 再来关注北京市消协今天发布酸奶比较试验结果，20种酸奶样品所有测试项目均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标签标识要求，其中明治保加利亚式酸奶乳酸菌总数最高，如实纯净发酵乳原味的蛋白质钙含量实测最高，达到了每百克146毫克。市消协特别提醒，经巴氏杀菌热处理的风味发酵乳产品不含活的益生菌，如果需要通过酸奶来补充益生菌的消费者，建议选择低温冷藏类的酸奶。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2级良。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现在是绿灯，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